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如喜好辩哉》，我们现在继续进入辩论的环节。现在首先有请反方的 Ken 发言。 好啦，啱啱上一節都有提過話，咁有時有講到話租者自其屋咁會令到個樓價有啲好嘅影響咧，就是、樓價下跌啦。咁但係你租者自其屋現時，除非你政府會將依家所有嘅公屋哇一夜轟落去抌落去租者自其屋計劃俾人買，咁可能會對於樓市會造成幾大嘅震盪，因為依家好多有講緊過十萬個單位公屋。咁但係就算你租者自其屋都一期期啫，講緊幾千個幾千個咁擺落去，基本上你對樓市的影響，講真的，其實可能個 percentage 嘅下跌只係幾個 percent。咁現時而家居高不下嘅樓價嚟講，你下跌五至十個 percent， 嗰個對於上唔到車又好，對於有需要置業嘅人嘅幫助好細。除此之外，仲會係做到，正如我啱啱所講，好重點就係公屋你買一間少一間之外，我依家第二節想講下就係、是、你對於現時嘅公屋租户啦，其實呢個政策好大程度上對於佢哋嚟講租之餘嘅。對於他們來說是有利的，很大程度上，但是都要看他們本身的經濟的狀況，以及他們那層樓的一些地理位置等等的結構的狀況，其實都是有風險的。你要記住，現時早兩年太和村為例，他已經爆出了一單天價的維修工程。其實你推一些租者自其屋計劃的話，政府要負一個道德的好，或者一個跟進的責任，就是一些維修的價錢，其實業主他公屋租户佢買嗰陣時，佢未必有諗過，佢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六位數100萬有找，佢買咗層樓啊，有個阿姐頭，但原來同佢講之後，因為依家現時公屋嗰個樓齡非常之高，幾十年動接好快，短期內3年5年就要維修，講緊嗰個數都係講緊5位數到6位數嘅，同埋佢哋公屋租户佢哋有冇嗰個能力去做一個業主立案法庭去管理呢？所以點解佢就會爆出一啲太和村天價維修嘅事件呢？呢啲其實都係種種嘅風險，同埋依家租者自其屋大家好想做啊，公屋租户覺得好著數啊，因為樓價升得快啊嘛，樓價升嘛。但如果今呢兩年三年內推出，跟住第四年啦，樓價插水式下跌啦，話佢哋在高位接了個貨，所以即是講緊幾十萬啫。但係樓價跌了的話，他哋都會承受個壓力嘅。佢哋嘅資產係貶值了，之餘，其實他哋雖然他哋買一層樓唔使交租，但係佢哋要咩？佢除了維修之後，仲要交管理費、交差餉。對於他哋嚟講，個壓力依然係有喺度，而他哋個樓價又下跌了，其實成件事就好像推咗佢哋落火坑咁樣。對於公屋租户嚟講，其實都係有風險嘅，更加唔好講對於其他我哋第一節有提到嘅弱勢嘅公屋輪候客冊上面，對於真正基本房屋有需求嘅一啲等候嘅人，而你嗰啲咁嘅有錢能力買私樓嘅人，其實你就算去幫佢唔幫佢，佢都起碼有層樓，佢而家公屋住緊嘅啦嘛，其實佢真係唔係咁需要政府幫手，而政府嘅原則就係要去妥善去照顧各方嘅利益嘅話，如果再去幫呢啲咁嘅公屋富户嘅話，其實我相信社會大眾的期望不是這樣。 那咁首先回應翻啦，咁我哋整體嘅房屋政策嚟睇，其實租者自其屋係不可缺少嘅一環。點解我哋咁樣講？你剛才講到一啲嘅管理費、維修嘅問題，或者係可能差餉一啲可能突然間突如其來增加咗嘅開支，咁當然我哋會話嘅，佢哋本身嘅能力是能夠負擔到，可能他們未必預料到那個管理費的高昂，你說樓齡非常之大，但是我們會知道的，現在我們業主立案法團的維修費主要是由、即你本身是由一些業主自己成立法團，政府在當中可以進行一個斡旋的角色，可以去協助現在擁有物業，突然間本身不是一個物業擁有者的，不是業主的租戶，可能協助他們去成立一個法團，可能本身政府所負責的維修費可以跟這班業主去進行對分，去進行一些可能不同的、可能有不同的資助，好像現在、我們會見到的，我們雖然有不同的流病出過來，例如太和村本身是一個私商授受，是本身業主立案法團本身它道德上出現問題，我們見到可能梁景村可能有小販的問題，他們業主立案法團和管理處 怨，佢哋溝通唔嚟。但呢一啲嘅問題都可以透過政府進行一個斡旋角色。政府喺呢方面房屋市場需要一個咩角色？斡旋協調。我哋唔一定要話我哋要完全滿足曬所有嘅需要，呢一個冇可能做到嘅。我哋亦都知道， 冇錯，政府可以做 很多東西，但係我哋一定要滿足部分。而家有一班人，我哋滿足到佢嘅需要嘅時候，係咪我哋唔應該做呢樣嘢？我哋會話成個房屋策略係。租者自其屋嘅計劃有好多嘅配套，可能維修，可能保養，可能甚至乎法權嘅問題，我哋需要政府嘅幫助，我哋需要政府嘅斡旋。 所以其實租者自其屋計劃真係都 整體嚟講， 弊病重生， 係咪？ 你好多嘢需要政府嘅幫助。簡單嚟講，即派糖、政府課税、公帑嚟噶嘛。所有政府每一樣做嘅嘢，佢印一張紙都係講緊納税人嘅錢。你去管理嘅問題，政府去斡旋；維修嘅問題，政府去資助。總之就係政府俾錢，租者自其屋又係政府去資助。就係話講緊依家呢班公屋嘅租户，佢哋享受緊啲咩啊？極珍貴嘅公屋資源啊嘛！咁你仲去租者自其屋計劃去令到佢哋個樓價方面去令到更加容易置業，跟住繼而個管理維修又去政府幫佢。咁政府你有一個財政嘅政府財政嘅政策啊，同埋政府照顧各方利益、平衡各方利益嘅角色嚟講，咁樣去傾斜咗呢一小撮人。雖然佢哋公屋本身住得公屋嘅都係弱勢社群啊、低下階層啦、啊，但係佢哋已經享受咗珍貴公屋資源嘅話，仲有冇需要去為佢哋投放咁多資源咧？咁樣係咪社會公義嘅？ 其實我哋首先會知道嘅，政府所增加嘅資源並唔係太多。我哋以新加坡嘅組屋為例，我哋見到新加坡嘅組屋資源其實係令到我哋新加坡嘅人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擁有自己嘅業權，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嘅屋企。咁但係新加坡政府嘅平均公共開支嘅支出係幾多？大概10%至20%。咁換句話講，其實對於而家香港政府所支出嘅8%幾，其實唔會爭太遠。 所以你比較新加坡係有道理，而亦都可以話香港政府喺房屋政策裏面提供更加多嘅支援啦，管理又好，維修又好，以至租者自其屋嗰個樓價個擁有權、業權去幫助呢堆人。但係個重點你係要幫助緊大眾、社會大眾嘅利益、公眾嘅利益，就係現時而家上唔到公屋嘅人 經濟嚟睇嘅時候， 有需要上 公屋嘅人增加咗需求，其實係平均。例如話，我哋見到喺臨終止呢個租者自其屋計劃之前，所嗰個屋邨嘅，例如話葵芳邨呢啲都比較多人住嘅情況，我哋喺呢啲比較大型的屋邨入邊，葵芳邨其實都係20-30年樓齡，其實佢未會去到一些很維修、很高昂的費用。咁但係我哋推出咗呢啲嘅時候，我哋令到整體嘅樓價下壓抑，其實得到利益嘅仲有另外一班人，我哋仲有一班佢係上唔到樓，佢哋被逼租捱貴租嘅一班在職貧窮嘅一班人。咁我哋同時間我哋照顧緊唔同階層嘅利益。你會話可能買一間公屋會少一間，但係本身其實就算唔推出租者自其屋計劃，嗰啲公屋大部分大約98%、99%，你都話係有100%。 冇錯，公屋嘅流動性係低。我再回應翻你啱啱所講，首先就是那個樓價或者平衡各方利益，就是我想重點講翻，冇錯，你依家公屋好多公屋嘅屋村，你租者自其屋係講緊一個好龐大人，但係永遠唔好忘記要留意嘅就係上唔到公屋嘅人，即係一輪候嘅人，有需要上公屋，有符合要求去上公屋嘅人，永遠多過住緊公屋嘅人噶嘛，係一個好龐大嘅數量噶嘛，咁你去將公屋賣咗佢啦，咁公屋可以投入私人市場，亦都可以去。亦都的確係可以令樓價有少少壓力啦，但係真係唔知道，可能係5%至10%，咁令到嗰啲有需要買樓嘅人會好似容易咗少少啦，5%至10%嗰個幫助非常之輕微，非常之輕微，但係損害嘅最弱勢嗰班等緊公屋嗰班嘅，你公屋買一間少一間齊話，你依家輪候嗰個公屋個流轉情況係慢係低，但係你可以用行政手段你去再去提升個租金啊，去提升個資產限制，去慢慢去，如果呢啲咁嘅行政指令一落嚟而又執行得好嘅。公屋的流轉會加快了一點點，哪怕只是幾千個單位一年都可以惠及緊過萬的香港人，但你只要你一賣咗佢嘅話就完啦，佢就已經擁有咗間屋，而嗰間屋就會投入翻私人市場入面，而大家想住嘅話，如果佢再有流轉嘅話，就會用翻私人市場嘅價格去買去租，咁樣就會令到其實就係嗰啲冇公屋住嘅人或者買上唔到樓嘅人都會承擔翻一個市場價嘅租金、市場價嘅房價，而失卻咗公屋本身公屋政策嘅原意啦。 係啦，我哋公屋政策嘅原意其實係本身令人有一個穩定嘅安樂。 窩嘛。咁但係我哋會知道，如果你用行政嘅指令去令到佢哋被迫遷出去，從而增加佢嘅流動性，其實係有違咗公屋嘅原意噶嘛。我哋公屋嘅流動性比較低嘅時候，其實本身係一個政策方針嘅問題。成個房屋策略你會話可能唔夠供應，但其實我哋無論有冇租者自住屋計劃，佢本身都係唔夠噶嘛。有咗佢令到影響嘅位置，其實都唔會好多噶嘛。咁其實更加重要就係整體嘅房屋策略。我哋話整體嘅房屋策略，租借自住屋係其中一個部分，居屋、公屋其他位置都仲有一個空間去令到成個市場機制去調節。不過我哋應該去推出翻租借自住屋嘅話，其實係因為佢所起到嘅作用係有嘅。我哋唔可以話放大或者縮細每一部分所作用，因為我哋係要成個房屋政策，我哋進行協調。政府嘅福利政策係為咗令到弱小社群受惠，呢個我認同嘅。但係佢其中一個更加重要嘅角色就係，我哋話政府係唔會話過度干預，因為佢嘅市場政策。但係我哋見到政府所進行緊嘅工作，由斡船者、協調者，其實不斷地增加咗佢市場嘅比重嘅時候，喺我哋喺穩定嘅情況下，我哋維持市場穩定嘅情況下，租者自住屋嘅計劃係有必要地幫到而家呢一班可能係未必買到樓嘅，亦都令到整體嘅樓市環境比較穩定嘅，我哋可以有一個可以向下嘅趨勢，稍微向下趨勢。正如你頭先講，樓價可能跌，可能十個百分比，可能十零個百分比，咁會唔會出現一個好樓市式插水嘅情況？又唔會。會唔會有一個好嚴重嘅負資產問題？又唔會。但係對整體嘅房屋政策其實係有利嘅喎。 你但係重點就係你租者自住屋放出嚟嘅屋，對於市民受惠情況係你啱啱講個影響好輕微。其實換句話講，佢嘅好處係好少。點解呢？你本身嗰啲公屋租户，你令到佢哋有咗層樓啦，但係佢哋係唔會補地價，咁樣佢哋都係繼續住緊層樓啫嘛。其實係嗰個影響其實就係好無聊咁樣，令到佢哋開心啲，覺得自己有業權。但係個重點就係佢哋要留意翻佢哋風險管理、維修同埋樓價下跌嘅風險。對於最後如果經濟唔好嘅話，埋單佢哋其實係蝕底嘅。咁嗰班公屋富户嘅，你 唔 會將個風險轉嫁俾佢哋咧？ 我本身呢一個租借自住屋計劃係俾佢哋自住物業嚟噶嘛？自住嘅時候，我哋會唔需要考慮樓價下跌導致佢哋買唔出樓？ 自住唔需要考慮樓價下跌係一個笑話嚟嘅。 就 係如果你 我哋自住嘅時候， 買咗層樓，你樓價不斷插水下跌。 見到有好多淘大花園嘅人放售咗自己嘅物業，因為嗰陣樓價下跌，而嗰陣有一堆人大手買入嘅時候，佢哋而家係仍然係自住㗎，佢哋係冇放售到自己嘅物業㗎嘛。咁我哋呢一個係俾佢自住嘅時候，我哋就比較少考慮佢會再放售嘅時候嘅問題㗎嘛。我哋唔可以過分放大，我哋唔過分放大一啲可能比較個人利益嘅問題。我哋係即係兼顧緊成個社會。的確，租者自住屋計劃有佢嘅限制，但係我哋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喺呢個限制情況下，我哋有其他嘅配套措施，我成個房屋策略係一個整體。 你所謂嘅配套就係政府不斷去幫助，不斷去幫助，但係就係話，究竟政府個公帑係咪咁樣係用得其所？就算政府有錢，佢依家可以免曬公屋租金都得，但係係咪應該咁樣去將啲資源傾斜喺呢班雖然係弱勢社群，但係其實已經佔用咗好多政府資源嘅人呢？就係話，你租者自住屋不斷去咁樣去令到去幫助佢哋嘅話，你對於佢哋嘅幫助係有啊，但係對於其他等緊公屋嘅人係唔公平噶嘛。 首先我哋會考慮你呢個傾斜嘅講法其實係唔啱嘅，因為我哋知道其實係呢一個社會上平等嘅問題。咁但係公屋嘅租户，你如果用剛才你所講嘅行政指令，令到而家相對比較弱勢嘅一群去快速地獲到樓，其實對本身公屋嗰班可能你話相對富，但係其實佢哋負擔唔起外面過分昂貴嘅租金。但租者自住屋嘅計劃其實可以令到整體嘅樓價下跌。咁我哋換句話講，其實我哋除咗係幫緊最原本嗰班公屋，你可能覺得公屋户係比較少數，其實都唔係算係好少數嘅人，亦都同時間幫緊一班捱緊貴租、在職貧窮一班，可能甚至乎有啲已經要住劏房嘅時候，佢哋會有一個更加嘅更加有利嘅。 首先，你有前設就係公屋租者自住屋計劃會令到現時市場嘅樓價下到一個合適嘅水平，但係現時嘅樓價會因為租者自住屋即使今日重新推出會下跌幾多咧？真係講真，邏輯上嚟講一定係好少，除非政府講緊數以十萬個單位轟出嚟。就算係咁嘅話，對於造時造主樓市嘅動盪係會更加多於呢個租者自住計劃嘅益處。如果佢好少咁樣以前咁樣擠牙膏式咁樣推出嚟，對於樓市嘅利好作用根本上係冇，最多升慢少少。上唔到車嘅人仍然都上唔到車㗎。咁佢哋上唔到車點啊？咁就係住公屋㗎啦嘛。如果唔捱貴租唔住劏房嘅話，但係你賣咗公屋嘅話，連佢 哋嘅逃生門都冇話，你咁樣就係棄佢呢一筆股，其實係 首先我哋本身嘅時候，我哋知道公屋本身其實已經係好多人係 hold 住咗，其實我哋住平均廿年以上嘅，十年廿年以上。 係啊，公屋嘅流動性係低， 但係公屋嘅流動性係低嘅時候， 但 係 如果你一日賣嘅話，佢始終一日都會交翻間屋出嚟，哪怕十年二十年 係 咪？ 問題係其實好多更加多嘅就係我哋見到華富村嘅重建例子，其實好多嘅街坊入邊住咗五廿幾年、四廿幾年嘅時候，其實係咪對整體空出嚟嗰一個百分比係咪真係對整體成個香港有利呢？但係租借自其屋計劃，起碼整體樓價下跌，你話可能比較薄弱，咁係咪幫到另外一班人呢？其實你只係用緊可能百分之一嘅，你兼顧緊一班可能你話可能公屋輪候冊越嚟越多嘅百分，但係實際上唔推出租借自其屋計劃嗰度只係一個百分比。 好啦，好多謝兩位辯者為我哋帶嚟咁精彩、咁富資訊性嘅辯論。好可惜，我哋嘅辯論環節咧又差唔多啦。無論如何都好，而家呢個世代，年青人要上樓置業，真係比以前係困難好多。除咗樓價高企嘅因素之外，每日大量來港嘅新移民咧，亦都為我哋香港人嘅置業問題係雪上加霜噶。要解決呢個咁水深火熱嘅房屋問題，應該要從源頭入手。今集嘅時間又夠啦，我哋嘅辯者都好需要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勵，希望大家可以記得交我哋呢個節目嘅月費。我哋2018年來年再見。